纪念普天堡战斗胜利80周年，工人和职业同盟员诗歌会6月2号在平壤的中央工人会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职业同盟工作人员、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。